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评书联播，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铜铃听完了吸了口冷气，哎呀，心说我面前坐的这位闹了半天是武林的高手，成了您的剑客，诸葛剑、诸葛宏图，就是他，人送绰号赛也南极的昆仑子。我老师不止一次对我讲过呀，此人乃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的，我可听说他保了英王富昌、富宝臣呢，现在属于朝廷的反派，多大的胆子敢潜入北京啊。但佟林又一想，这都跟我没关系，我又不在官府当差，关键的事情那是另外一码事。佟林听完了再次失礼，哎呀，闹了半天是老剑客，恕同谋眼拙，多有失礼了，老剑客千万担待。哎哎呦，佟大侠，您太客气了，我算哪一路的剑客呀？无非大家捧我，实质上来说我就是个普通的练武的人啊。佟林又问，不知老剑客把我找来有什么事情？佟大侠，没别的事儿，这么跟您说吧，英雄爱好汉，我九牧童侠客的大名轰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我也是个练武的，我羡慕之极呀。2年前我就下了决心了，有一天到北京必当登门拜谒，会会佟侠客，哪怕我得见尊严谈上几句话，我这一生也就满足了。故此这次我才请佟侠客到这里来。你看你我二人对面一坐，这一谈话，我这心里的甭提多舒服了。那么请问老剑客，你找我来就为的是见见面吗？这是一。 还有点事情。佟林说，万望老人家赐教，有话你就明讲吧。好，痛快痛快。这才叫大笔写大字，大人办大事。身为男子汉大丈夫，办事就要求干净利落，不要拖泥带水。请问佟大侠，您现在在雍亲王府当一名总教习，您下一步没什么打算吗？您这一辈子老当总教习吗？老给旁人保镖护院吗？您有什么打算没有呢？你看这个问题啊，提的挺突如其来。佟林思想上毫无准备，这实不相瞒老剑客，我还真没想过。我就知道现在混得不错，也搭上这事情也太多，我始终没倒出这个脑子考虑这个问题。佟大侠，你考虑过也好，没考虑过也好，以老朽的意思，就凭您身负绝技，这么高的能耐，这么大的影响，你的确要为你的前途着想啊！这个事情是至关重要的。佟林听了他这话里头有话，进一步探听，那么老人家您的意思我应该怎么办？望求指点迷津。谈不到谈不到。假如佟侠客不怪罪的话，恕我直言，四川的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富宝臣是好人呐、啊，那是当今康熙玄烨的亲伯父，老主顺治的亲胞兄，爱新觉罗富昌富宝臣，此人乃是最英明的君主，求贤若渴，礼贤下士，就喜欢天下的豪爽之事，尤其像您这样的人。假如佟大侠感兴趣，在下诸葛剑可以作为介绍人，把您介绍到剑山蓬莱岛，您见见英王，我敢保英王一句话就把你加封为开国元勋，名次跟云台三大神剑平列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佟大侠呀，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？你这话说的更突如其来了。佟林的头上皮都发麻呀，都为什么？现在这是北京，这是天子脚下，英王是反派，公然有人来说服佟林，叫他投靠反叛，还要封他的大官，这不是送佟林忤逆不道吗？这要向朝廷知道了，就这一句话勾串匪类，图谋不轨，佟林就得抄家灭门了。你说能不害怕吗？佟林很本能的用眼疾脚往周围扫了那么几下，看看有没有人偷听。所幸的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什么可疑的痕迹也没发现，佟林这才放心。冲诸葛剑一抱拳， 老剑客，您的盛情我太感谢了，不过同理无非是一武夫，我就懂得使枪弄棒，就懂得管天下不平之事，至于保谁投靠谁封什么官，我连想我都不敢想啊！哎，不怕您介意，我没有那种兴趣，我就知道老老实实做个安善的良民。老人家，我谢谢您了，这种话往后休要提起。来个封门，诸葛剑点点头，好啊，君子各自有志，不能勉强了。既然佟大侠对此道不感兴趣，那么咱就谈谈感兴趣的事儿。我听说佟大侠要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我十分钦佩呀、啊，这才对呢。人嘛，活这一辈子要有所建树。假如你这个门户立起来，你就是掌门人，流芳千古。不管过了多少年，人们提到你佟林，哪个不挑大指称赞呢？哎，这是对的。不过我还有个疑问，我想当面领教老人家，您说吧，你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凭的是什么呢？你另创的是什么门户呢？老剑客，这个我也没太想好，初步我准备创办无极门。哦，无极门内家公，这么说佟侠客对内家公那一定是有高深的研究了。这样啊，我呢也是个练武的，今天你看九公主坟内空旷无人，我打算跟佟侠客呢学那么几招，假如您不保密的话，能不能露出真功，让我也开开眼。佟侠客，我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？佟林听出来了，诸葛剑说话柔中带刚，那话里都有牙呀，明想跟自己较量较量，还不那么说，还兜着圈子说，让你听着挺舒服，但是口风还挺紧。老剑客，我这两下子是雕虫小技，在一般人面前嘛还可以，在高手面前拿不出来呀、啊，就递出来也被人耻笑。哎，佟大侠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看来你不肯赐教了。不是，如果老剑客非要看看不可，那我就练练，望求老剑客多加指点。说着话，佟林站起来了，把大辫盘好了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。诸葛剑也站起来了，毯子卷吧卷吧往旁边一放，佟大侠，您一个人练他有点孤单了，是不是呢？这么办，我给您呢喂喂招，打打下手，不知尊意如何？请。佟林明白这都是假客气，实质上你想跟我比武，你另有目的，看这意思不伸手 这事儿结束不了，伸手就伸手，就见塞南极的昆仑子一哈腰把包拿过来了，蝴蝶扣打开，从里面一伸手，拽出自己的兵刃，在手中一晃，哗哟啦啦，踩了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，一道寒光啊，往前一递，佟大侠，您看看老朽我这兵刃叫什么名儿？您看我使了这么些年了。哦，这名儿我还叫不准确，你说这不是胡扯吗？实质上要拷问拷问佟林，你自立一家，你将来是掌门人，你这么大的身份，这么高的志气，难道说连兵刃你都不认得吗？你叫不出名儿来，你名不副其实，当时就栽跟头了。佟林一看人这条兵刃呢、软东西，把上带着皮碗手，前头长了下，一共是13节，是个蛇头。你看那蛇没有，跟蛇脑袋一样，两个眼睛是用宝石相成的，锃明刷亮。这蛇嘴似张非张。往里边看，有一种东西亮着的刺眼。佟林看清了，蛇嘴里暗藏着一颗子午问金钉，专打金钟罩，能破铁布衫啊！这兵这是太厉害不过了。诸葛健就问：“请问佟大侠？”这准确的名字应该怎么叫呢？佟林说，老人家，如果我说的错，您别见笑，如果说的对呢，您就接受，好像我从兵刃谱上见过这种兵器，它名字叫13节15鞭，不知对不对。罢了罢了啊，还得说佟大侠呀，知识渊博，说的是一点都不错，老朽这条兵刃确实叫13节15鞭，我佩戴它几十年了，他跟着我度过了许多大江大浪，也会过无数的名人。那么今天值得高兴的是，会的是了不起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假如我这条鞭要有灵气的话，他都跟着高兴啊！哈哈哈哈。表面上你看不出来，这老头可温顺呢、说话还讲究词汇，见着人温温典雅，说话有礼貌，但你没伸手呢，真要伸伸手，他的横超过燕雷，要不怎么叫剑客呢？这就叫百人百姓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诸葛健这次从剑山来到北京，负有特殊的使命。为什么方才他跟佟林说了那么套话呢？他想摸摸佟林的实底，用名利二字研究佟林。如果佟林是内耗的人，这一钩子算八正了。他的确想从中给搭桥，把佟林拉进剑山蓬莱岛。那佟林要答应入伙，那他立下大功一件，在英王富昌面前 那他多大腰啊，在众朋友的面前他腰板拔的就更直了。佟林是我介绍来的，另外他也考虑到了现在英王富昌手下人头是不少，20000多人马，光程立明的剑客30多号，侠客身份的100人挂零。但是像佟林这样的人还没有，佟林的影响太大，要能把佟林给拉过去就不是一个佟林了。佟林周围那些朋友老师亲属关系全都能拉得过去，那剑山蓬莱岛的声势就比现在要大得多得多。现在诸葛剑一心一意盼着英王早成大事，能把康熙推倒，英王进了北京，面南背北登基坐殿，他就是开国元勋，紫袍金带，位列朝班，燕妻封子，那有多好啊。你看这个诸葛剑不仅是个武夫啊，利欲熏心，还是个官迷呢。要不是官迷能保英王吗？另外呢，这个人呢有不同的看法，拿他来说，他就认为这英王啊委屈，替英王鸣不平，他就认为这个皇帝的位置就该英王坐，不应该康熙来坐，这就是他的见解。这玩意儿也不奇怪，要不怎么说人一生之中信仰志愿都有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佟林这人就这事儿好，我就是练武的，我就做好事，我愿意给朝廷当顺民，我不想当官，我也不想走这条路发大财，认为那样做没出息，我就凭我的真本事用算不用拉倒，不用回家种地去，这是佟林的志向，跟诸葛剑截然相反。单说诸葛剑一看拉拢不成，决定从武艺上着手降服佟林，不行我抓活的，我把你提了到剑山去，再软硬兼施，不怕你不从。他有这种打算，这就叫咬人的狗不露齿，比燕雷高就高到这。他把掌中13节蛇骨鞭一晃，哗主动站到下风头，满面堆笑，佟大侠亮家伙吧。佟林一看人家使用家伙，自己当然不能徒手了，只好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，练了个跨虎登山不必忙的架势，阴阳双月一靠，把门户亮开了。老剑客，你先进招吧。哎，不，佟侠客，你先进招。老朽怎么能那么失礼呢？您是客，您先进招。老人家，您先进招。我自己给我自己早有规定，跟任何人比武绝不先发招，是吗？要那样的话恕老朽不恭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